常想起，看看谁在回避。我内心表现很积极，一路都能尾随你。我尽量保持好距离，忠心让人看不起。是他引题，道听途说里，口碑轮不到狐狸。可总是有人来不及证明，就已被看腻。狐狸还在原地，我还要怎样取悦你？举止要纯洁无比，我尽量学会很压抑，代价是不揭穿你。世人太警惕，道听途说里，口碑轮不到。 太小看我，有什么

友，我可以等在这路口，不管你会不会经过。 Amen. Dear Amen. 直到 星辰永远相伴。 春风

所有夜晚安